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分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好似好 系冇样睇嘅今日。 今日冇样睇。 哦，咁 OK， 甚至冇食泥嘅你啲声。 唉，咁总之 冇食泥咧，边有食泥？咁几清楚，字字铿锵。 食啦，冇。 我今朝咧，喺法庭咧，好似未好开声咧。我一讲咁样咧，哇！前面嗰排人全部望晒过嚟， 点解咧？ 你想吐痰咁样？ 即系把声未开嘛？ 既然冇录影啦，我转位坐，因为我想一次过望晒你哋。 你都要问下我想唔想噶？ 而家阿 Raymond 咧就喺度搬台搬凳啊！ 哎呀，好麻烦噶嘛，你真系你咁样翘晒啲线啊？ 唔系，咁望下你哋唔好咩？ Okay, 你都要问下我想唔想望你先 咯。 咁你可以望前边啦，望前边，你可以唔望我噶。我中意坐近啲阿 Chris 得唔得？ 我望周身先。 即系我觉得唔系，由差开始都讲啦。其实每次去一个电台好网台好咧，其实啲台嘅安排咧都系半圆形嘅。即系个原因就系话你想坐咗喺度之后咧，其实你四个人好、三个人好、五个人好，你坐咗个半圆形当中咧，你系可以望到每一位嘉宾嘅眼神啊。佢講嘢時候嘅表情， 你而家係咪投訴緊啊？ 唔使投訴，十一月之後我哋有新 studio 啊，好似我哋呢個節目未講過。 哦，係咪嗰張台係咪半圓咧？又 嗱呢樣嘢唔知啦。咁所以咧呢一刻咧喺呢度咧要講咗先嘅。 所以你呢個唔係投訴，你呢個係逼緊一個建議啫，係嘛？ 喂，咁大家我哋都係支持抗爭，支持表達訴求噶嘛？我哋係咪而家要根正苗紅咁向呢個陶君衡表示我哋嘅訴求，就係話我希望有一張半圓嘅台咧？ 都未必半圆嘅 U 字咯 ，U 字 ，U 字啊 ，U 咩 啊？唔系啊，你双台都系 U 字噶，两个坐喺呢个，跟住我哋咪坐喺 度。哦，咁都得，即系其实 actually 嗰张系一张四方嘅台， 弧形啦， 其实都系一张四方 啫嘛，都系。 呢度啱啱对住块玻璃，即系黐。 同埋呢张台又长啲 ，meeting room 嘅台又长啲，咁所以咧就比较难安排啲。但系 基本上你呢张台咧。即搬埋去黐住個玻璃就係雙台， 就係 U 係咯， 係啦我其實覺得 其實呢個雙台， 我哋而家有少少港台格局，係咪都坐地面嘅嗰啲？ 係啊，港台都係， 係咯， 我但我真覺得咁樣有 eye contact 好似好啲嘅， 其實都有傾偈係望到樣係好啲嘅，其實 係咯。 而家我哋有時就鏡頭啊嘛， 雙台都係噶，雙台嘅鏡頭都喺出邊噶，唔係望住你包講嘢。D100 都係噶 ，D100 都係望住你包講嘢啫 嘛。咁佢要個佢 D100 望住個電視講咯， 佢遠少少咯個 但你坐嗰個 portion 都係圓圓地、糊糊地噶嘛，佢張台跟住有支麥有支 boom 掉落嚟。 都唔 係。但係 D100 最衰係咩咧 ？D100 就 唔係嗰啲棍咯。 係咯，就係嗰支棍。永远就系遮住你个样子，你点样好似教，即系你点样坐歪一啲咧，都个摄影机影唔到你个样嘅。D 一百 系啊，同埋佢哋影相就中意攞碌棍遮住你个头嘅。 专登啊？ 我唔知啦，好笑嘅，我觉得。 嗯。 因为话说，我同阿挺而家喺 D 一百有个节目噶嘛。 话说啊，我真系唔知呢样几时开始咧？ 乘机 系啦， 叫有种预夹。 有种啊，你有你都有份做咩？ 我有份做、啊。 你系 regular 嘅。 系啊， 次次都有嘅。 佢咧就系攞个碌嘢咧，完全遮住佢个样咯。 但系你乳夹系咩意思啊？ 乳夹 系啊， 即 系 好大雨，好大雨，出边好大雨。 系咯，点解揾你做咧？你又系民主党乳夹？ 唔系我已经话自己唔系乳噶啦。 我 即系所以我想知道个乳夹系咩意思啊？ 好牵强，我净觉得好牵强。 哦， 乳夹系边啲咧？我觉得欧乐轩就算系啦。 系咯，罗建熙嗰啲， 罗建熙都算系啦。 唔系，我哋其实 咧，邝神都系嘅，嗰个年纪咯，尹兆坚都好 margin 路， 唔系， 许志 李阁下就 当年年纪都好细，不过佢嘅资历好深啊。所以 你就唔系我从政咗几年啫，佢哋深我好多。 啊， 你你即系 我一一年先开始玩啫嘛，一一年。 哦，你又玩啊？ 唔系，即系一年先开始从政。 阿邝神咧，知唔知阿邝神几时啊？ 邝神好耐啦， 佢先系老噶。 会考嗰阵时已经系啦， 哦，即系你又真系细细个睇个节目睇到大啦。 唔系，我一年之前我连建制同埋民主派都唔识分嘅。 哦， 不过讲资历咧，其实佢哋都唔浅嘅，个个都系讲紧区议会嗰度都 系欧乐轩正正啦，十啦，系啊，而家都三张。 唔系，其实咧我哋系四个礼拜，每礼拜两个人做嘅。 哦， 哇！如果唔系我真系唔做，咁四晚大佬，一个礼拜五晚做两晚网台死 嘅，真系会死嘅，真系会死嘅。 系咯， 咁啊好少少啦。嗰个节目讲咩嘅咧？ 上礼拜第一集啫，讲咗好多阿挺嗰啲做 ICC 嗰啲， 应该 好笑嘅都 OK。 其实好唔讲住，但系佢好似系嗰个时段，应该系比唔同政党都有。 系啊系啊，人民力量有咯，系咯，佢哋有一个咯， 人哋有一，佢每个政党都有一个，其实而家系吓，公民党又有咯。 但实际上咧，我唔系诋毁佢哋 D 一百，真系冇捻人听。 我都唔知 道，我真系讲啲事实嚟咯，真系 D 一百好难听。我净系要一个 link， 我入到去揿个 play 就有嘢听，又或者我 download 个 file， 重 温 要钱噶系咪？ 系啦，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大啊嘛。 其 实 我冇听， 即系花生台咧，几时都系我揿一个掣，我有一听系嘛？我喺个电话度嘅 apps 听，迷迷都系，即系你唔好将啲节目夹硬要摆晒上 YouTube 咁，我真系睇唔到，因为我冇理由喺巴士度突然间串流个 YouTube 落嚟睇，我就觉得好奢侈。咁所以。即係有好多網台嘅安排，覺得好奇怪咯。 佢買 YouTube 啫，但係另外都要有一個 account 你要課税噶嘛，係嘛？ 你講邊個台 ？D 一百？ 唔係，佢擺 YouTube 嗰啲係而家啲咩咧？係未必係擺 YouTube， 擺 Facebook。即係譬如咧，阿袁黎明、阿袁林宇陽，佢哋咪好中意做節目咧。 佢 Facebook Live 喺個 Facebook Live 嘅、嗯，基本上嗰堆嘢就已經 archive 咗喺 Facebook 啊嘛。咁問題就係話，咁我如果係喺街攞住個 app 嚟聽嘅話。嚟睇嘅話，我咪冚唪唥行 WiFi， 冚唪唥行 streaming 咯，所以唔會咯。 屎人啦、啊，即係講真啦，即係嗰啲嘢 loop 嚟 loop 去咧，同埋你每個二禮拜要重温，其實定咗一段時間，每人都定咗一段時間，邊個時間聽網台，你係冇辦法喺車嘅時候睇嘅話，你個節目係冇意思嘅，真係冇效嘅，純粹係 fit 自己啲 fans， 我覺得效用低少少咯。咁點解我要咁樣聽咧？就係、是、我哋花生台其實真係做得好好，係嘛？即系啱啱就过咗去我。 其实琴晚好鬼多民主党，我成日隔篱嗰台、后面嗰台、左边嗰台，全部都系。 唔系，咁啊，好有心安排咧。 星期六系啊，网你讲网嘴嘛 系啦，咁系有心安排嘅。 佢真系围住我坐 嘅。但今日我又收到个 message 咧，系 Facebook 啲 PM 嚟嘅，咁系一个又系喺澳洲嘅网友咧，又话有听阿高达节目，话我即系同佢主持得好好啊，即系 actually 而家做紧个罗建熙啦。咁但系佢嘅要求就系话，喂，不如其实而家咁多嘢讲，你可唔？可以开多线咧？咁嗱，老实讲，即系呢一刻咧，如果你真系听紧节目，唔系应该话你听 archive 嘅话咧，我唔敢应承实你。咁但系阿达咧系有时间嘅，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可能真系会做多一日都唔定。咁就我唔知系究竟系每个节目短啲啊，定还是系点样？咁但系问题咧，就呢样嘢真系要安排嘅。尤其是录得密嘅时候咧，你第一嘅地方啦，第二就系话好多人要夹嘅，系咪我同佢做咧？我就真系唔知吓。但系咧系都唔奇。咁咧，但系就真系要我同阿达商量一下先。咁啊，其实佢都有揾我嘅。咁啊，再睇下迟啲咩安排啦。但系其实我最 surprise 嘅咧就系、是。其实呢一条路我系行咗差唔多成两三年，系真系系，我会觉得听网台嘅人唔一定系大家心谂嗰啲所谓叫坚实抗争派咯，系嘛？即系当初点解大家会听到网台就可能听得多埋埋，听得多人网，听得多萧生，但系问题就系好明显嗰个系一个即系喺我眼中仲系一个尚未开发嘅市场，但系到而家咧啊 ，Donna 阿 Chris 你知嘅，即系一网台嘅时候网聚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支持所謂叫好溫和路線嘅人咧，其實都好多聽節目嘅。 係咯，即係我網聚，即係我冇去到啦嗰晚。咁但係我哋平時做街站啦，即係走埋嚟嗰啲打招呼、 影相啊、俾禮物啊， 好正常。我完全唔覺得佢哋係嗰啲抗爭者啊， 係啦， 好前線啊，或者係即係一定要 即係人力社記嗰啲係有眼睇噶嘛嚇， 有得女士咯，其實。 都幾吃驚 嘅，拉嘅好多。 咁我覺得咁你講得又啱喎，因為你譬如有啲人退休，咁你屋企冇嘢做，懶臭得閒無線，有啲嘢太過重複，太過係框框入面嘅啦。咁你如果真係想揾啲好嘢聽嘅話，你咪自己會揾咯。 好嘢。 咁問題就係話你而家網台，即係譬如我哋花生台咁，其實都溫得非常之好啊。問題就係話你始終喺個。廣大嘅層面，即係講緊電視台嘅 scale 或者商台嘅 scale， 都仲係細少，即係都仲未係到達嗰個 scale， 係咪？咁我覺得即係三週年之後嘅就係、是、第一個工作就係話點樣研究可以更加做好啲，令到網台嘅節目多啲人接受，多啲人聽咯。即係我真係覺得唔一定係咪花生台嘅，而係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網台，佢做緊節目都係忽略咗個重要。嘅地方，点样令到冇接触网台嘅人听网台咧？第一集，即系我唔知你哋，我就系有一次突然间喺 YouTube 度搜寻王毓民、萧若元两个名， 嗯， 因为唔知系喺高登，我又唔知点解喺唔知边度睇到个嗌交啊、嗌杀啊嗰啲咁嘢啦， 就話黃毓民同司徒源有咩頂鏡，跟住我就上 YouTube 揾佢啲片，咁就知道咧，原來有個網台叫人網，咁就有司徒源有黃毓民嘅節目，咁跟住再聽翻佢哋講嘢，我先發覺，喂 ，exactly 呢啲 content 即係好政治性重嘅 content， 就係主流電台電視台欠缺嘅內容咯。 講粗口 嘅。咁所以由嗰時開始，我先聽網台嘅，真係嗰時係唔知2009定2010年啦，好似 冇咁遲啊，你可能再早啲啊。 你哋咧？ 我而家都冇呢个习惯。 其实咧，我谂一般嘅人咧，即系如果佢唔系听开网台咧、其实你都系透过啲社交媒体。即系可能你譬如有时我啲 friend， 佢本身完全连网台咩都唔知嘅。吓、啊，不过见到 post 条 link 喺度，肯定。 其实我而家都唔知喺边度听翻花生台。 即系喺翻 Facebook 揿落去啫嘛。 hkpn.com 啊啫。 哦，要喺个 web 度睇呀。 好多，唉，大佬。 唔系有 apps 嘅咩 ？app 都有啦 ，app 都有噶。 有。咁但系因 为 Chris 都知啊，你又唔知。 喂 ，Chris 系不嬲听开网台噶嘛？ 喂，你系最受欢迎女主持啊！而家你有个责任。 唔系啊，你仲讲？ 你系有个责任喺度噶，唔该你宣传一下你自己啊！你要记住， 人哋咁受欢迎系唔需要宣传， 系咯。我输咗啊！而家系 讲嚟听下发生咩事。 基本上嗰日， 其实我唔知道去到话喂投票就投票咯，咁样 即系我哋系唔知道 有张票嘅投嘅。 系啦，我哋唔知道我哋有台庆咧，原来有票投嘅。咁、问题就系话嗰张票就系成张 A4 纸咁大，咁啊有男有女咧，有节目啦咁样，咁咧咁就投咯。 有冇提名先？即系 冇提名啊！所有 自己 所有系唔系？系有 张 list 喺度， 张 清单就系所有节目主持人个名咁样嘅。咁、问题就系话，一睇落去咧，其实即系当然比较高调、比较多嘴啲嘅，我都识啦咁样。咁问题就系话，我睇落 我真系除咗我自己，我真系唔识其他 人。冇一个人 女主持 系冇一个人，即系起码女主持啦。咁冇一个人嘅魅力系个 Donna 犀利嘅，即系同埋就系我睇落去，我识嗰啲朋友冚唪唥填晒 Donna。 喂，我想问下。女主持系咪得一个啊？ 就系唔系非常多 哦，系咩？ 但系咧，跟住就即系个赛果系咪好出人意表咧？你觉得系咪好出人意表咧？我觉得你赢硬嘅其实。 咁你有冇投我啊？ 梗有啦，梗有啦。 系啦，阿土我唔高兴啊！ 阿土喺出边啊！ 阿土我唔高兴啊！ 边个攞咗啊？ 嗱，嗰个系一个古海云图嘅节目主持阿十姐。嗱，讲真，我就唔系 regular 听开古云图，即系古海云图嘅。 但呢个节目好受欢迎，我知嘅。 咁当然啦，即系网台，即系网聚嗰日，亦都非常多古海云图嘅听众。 咪咯，次次我见到佢哋真系成棚嘅。 我高兴啊！我冇女主，咩最受欢迎。 三位啊，涌埋去四分一都 赢。我输几票啊？喂， 十几票。 真系噶， 十系啊，十 票。我完全听唔到我输几票。 咁你都好犀利喎，净系输。 好似唔系十几票啲嘛，好似系几票？系六十四对五十九，好似系。 吓？ 唔知六十八对五十九，六 四廿几咩？ 系咯，好似好少。 唔系，佢五十九啊，好似。 系咩？ 好似啦。 我系冇投到票 ，sorry。 嗱呢啲衰公啦，杜君衡系嗰啲。 冇投票嗰啲唔该反省 下。其实即系当然啦，赢嗰个先得个六十几票，咁我哋有成四十位，咁当然系好少人投票啦。咁呢个工作我哋做得唔好，因为我哋冇人知道点投票。 我都唔知 有呢件事， 我先知有票投。 真系知有呢件事，或者大家每个人都系认真对待投票咧，当然系冇可能输嘅。 应该咧要 唔系， 我觉得应该有提名嘅程序，跟住俾你出去拉票咁先系。 系，我都觉得系。咁大家应该六点钟到啦，就唔好八点半到啦。 唔系，同埋你佢哋就话嗰、那个即系赢咗嗰个系有十三围啊嘛，嗰晚 系 即系嗰个 古海云图有十三围嘅， 古海云 图 系 而家 叫 咩？系有十三， 系咯，佢有十三围，我一 我觉得人嗰啲 唔系，我得半 嗰啲系中咗票， 唔系我哋系一围，我哋系一围， 整一围嘅。 另外， 我哋净系中咗一围票，人哋中咗十三台。系咪争好远嘅？ 所以中票啦，几咁高效咧？ 真系 我哋都要考虑下点样中下票， 真系有用。 但系多难唔使中票啦，你有射自然香，个个都中意你。即系成个泛民阵线，成、个泛民阵线左右红蓝绿都中意你，阴哥。 我输咗啊！ 阿 YM 啲 fans 又投你，我哋啲 fans 又投你，系嘛？ 但我都系输咗。 刘墉 fans 又投你， 左右逢源咪。呢啲输都当赢㗎喇。 我觉得应该系网上投票囉。就唔系即场投票囉。 唔系我觉得即场投票又啱，但系你可能就系话早五日吹鸡。 唔系你话俾我听。 你话俾人听、就起码话俾当事人听 就 有个咁嘅选举。 我就唔止攞五十几票啦。 你吹下鸡都唔 止。嗱 同埋呢好衰㗎喎，佢呢。 有听众话俾阿同阿 Donna 讲。Donna, 你上星期个瑜伽节目淨系响 livestream, 都有差不多3000 views。都仲未計 apps 同埋 website 嘅， 真係噶， 幾勁嘅嘢，有 fans 咯， 真係噶， 哎呀，少感动、 啊。Live stream view 啊，咩叫 live stream view 啊？ 即系即场睇嗰个咧，咪我哋而家 Facebook Live 有个 number 我哋得七个人睇啊，四个人睇嗰个， 可能得几个嘅， 系咪噶？冇氹我高兴呢位朋友。 唔知啦，唔知啦吓。 哇！我 PM 翻嚟先仔。 数字呢啲嘢我就系、哎、我 几好听嘅，其实嗰、那个。 点解咧？ 因为咧佢系好得意嘅。开头我哋就讲，因为嗰晚兜晚咧就发生咗嗰、那个嗰、那个咩咧死得 宣誓 嗰样嘢嘅。咁、而我哋就其实我哋系有 paper 喺手。咁、我哋都揾咗阿 Richard， 因为佢同我即刻立晒啲 paper 睇嘛，咁就好详细讲翻，其实佢系第一个咁详细讲到其实嗰晚发生咩事人嚟噶嘛。 嗯，你意思系嗰晚？ 个 read 啊，即系啱啱其实啱啱、都系我哋收到啫嘛。 哦，即系 嗱，我就未睇啦，跟住我就睇咗，咁 我就即刻叫佢封 in。 即系礼拜二夜晚。 礼拜几啊？ 礼拜三宣誓啊嘛，咁 礼拜三晚咯，啊唔系礼拜， 因为礼拜二晚唔俾 礼拜 三宣誓 啊， 所以先留会啫嘛。 系礼拜二啦，总之系嗰晚啦，即系所以即系我完咗都要去咗 High Court 嗰度打气咁样嘛。 嗯，我 所以第一次就咁，其实第二、第三次就仲好，就系讲阿高佬咧，佢点样去投考 ICAC，好好笑噶。 我已经听咗，因为佢系同我录嘅，嗰样嘢已经系， 但我有三千几个 views。 系咯，好叻啦！ 唔系，因为我未讲过 我哋呢个节目好似都有平均都有咁， 都多过佢嘅， 都多过佢嘅。 唔系，因为我哋有几条数，我哋有几条数。 唔系，我第一集咋，第一集咋。 因为我哋咧通常系有 YouTube 条数啦，跟住就 App 啦，跟住就网页嘅收数嘅。但系就唔系你唔系得一条数咁样。 算啦，系。 不过犀利，真系你有 fans 自己听紧 live 而家。我 suppose 而家系冇人听 live 嘅。 佢唔听唔似一个节目，系跟住你。 即系佢噏得出，即系噏得出嗰度好嘢。 哎呀，真系 唔系嗰啲系咪？ 真系好 sweet 啊！我觉得 呢啲系咪阿爷嘅人嚟啊？听得咁足， 你唔好诋毁啊！我哋啲听众啊， 咁样讲嘢唔得。 旅游史嚟， 此言差矣 啊！ 此言差矣， 留会啊！ 此言差矣，我非常 起身走啊！ 我非常之尊重阿爷嘅人，即系嗱，又冇你冇人够胆讲啊！我系够胆讲嘅，我非常之尊重各方嘅听众啊，各方嘅好友。 你讲翻嗰晚啦，不如，好唔开心。 嗰晚唔系嗰晚，其实老实讲， 但我都有觉得少少我会赢嘅，但我因为我唔知嗰个人系有十三位喺度啊嘛， 即系你唔知佢中票咗咁多。 系咯，因为我见到前后左右都系识噶嘛 ，friend 嚟，咪加埋我识嗰啲冇理由少，即系少噶嘛。点知原来啲人冇投票。 咁啊唔紧要啦，下次。 唔系因为将张票咧摆落个 plastic folder 里边。 系你真系唔知有张选票嚟。 系咯。我后屘都系坐低先，喂，张票喺边啊？边度攞啊？然后佢先话， 同埋好多人就唔知系嗰张系票咯， 所以 系咯，同埋啲人咧就唔知去边度投啊。你去 reception 又唔系 reception 冇人。 喂，但我真系好想知道一样嘢，即系关于嗰晚，即系我比较关心嘅，就系啲 冇乱问啊， 啲嘢食咪得嗰啲。 唔好乱问嘅意思，我知佢唔想我问乜啊，我知啊，我有第一手消息系嘛。 嗰晚 Donna， 我未睇啲相喎，佢着咩衫啊 ？Donna 嗰晚睇 DV 啊， 真系 唔系啊，背心同埋个白色衫啫。 唔系，嗱， 所以你咪攞唔够票咯。 其实我好似去食好西都系着嗰件。 阿 Chris 即系同我讲啊，有时咧啲人着直间衫会变咗挛嘅啲线咧。 哦， 即系你就有翻咁上下， 天生丽质难自弃。 系啦， 系啦， 即系唔系件衫嘅 cutting 问题，而系你着就乜都变 DV 啦。 系咯，唔知点解 真 系。 你真系。 都唔系好啲啫， 唔系想问啲嘢食啊嘛，系咪啊？我唔知咩喎。 诶，嗱，嘢食有一样要讲啊，次次去伦敦，我你知我食咩？次次食黄腊仓，次次都系双黄腊 仓。 今次好啊，今次有班食， 系咩？嗰条班嚟嘅咩？ 嗰条班嚟， 都细手掌咁大咯。 唔系，咁佢唔止一条噶嘛？唔系，其实我唔知， 都系双， 因为嗰个时候 唔系啊，你食到尾噶？ 你哎呀，你睇我食到尾啊？ 系咯。你连饭面都食埋， 我啲相入边我睇唔到嘢食， 冇食饭，食咗碗面，鱼系几乎冇食过咁滞。嗰时我应该出咗去讲嘢， 总之我系饮完个汤打后冇食啦，所以我唔知道后面咩啦。 我唔记得， 我攞唔到奖好嬲啦 已经。呢个边个嚟噶？ 呢咪赢咗个咯， 系咩？ 啊嗱，系嘛？赢咗个 Chris 唔识啊，所以十三围嘅威力你有几大咧？ 十三围都攞几票啫， 你冇你得围都有咁多票， 好明显人哋有准备过你好多。 唔系个小丽老师咪就系话咯，系咪系知道自己攞奖，所以着到咁狠？ 系咯，哇！睇下呢个， 我唔尊重场合噶，其实 啲行头争好远，你次次都系着嗰条裙似裙条，唔裤唔似裤。 系啊，咪就 系谂住 casual 啊嘛， 人哋真系有准备啊，有经营啊嘛， 系咯， 人哋嗰啲实至名归。 威啊！你明唔明啊？ 大佬喺倫敦大酒樓，你著到唔係即係我佢唔係啦，即係我唔會諗到著到咁行咯。 因為我哋去慣倫敦大酒，知道係咩件事嘛？ 係咯，知道係怎麼一回事嘛？ 你隨時係要冇 lift 嘅時候要 行 落地 嘅喎， 我走嗰時係行落 地 嘅，點樣？咁 啊 係咯，點樣著呢啲衫啊？你等五百 lift 落唔到樓啦， 我搭巴士去嘛。 嗰晚應該都冇乜人打胎啦， 冇啦， 係啦， 而有冇人打胎啊？好似冇啦， 唔觉咯，出衫都好，即系俾到尽出衫咁。 但系民主党真系好多人去，我估唔到阿挺又去。 点解啊？ 咩节目请佢？我真系噏唔出喎。 我哋咯，我哋请佢噶。 哦，系咩？ 系，可能唯一一个我哋请佢噶。 哦 ，OK。 咩？即系佢嗰时咪同金金大师只抽咯。 系啊，系啊，啊系啊，系啊，系啊。 阿长毛都系话得三个节目请佢啫嘛，翻新台，我哋其中一个啦，已经。 应该系四个嘅，高达请过佢嘅。 哦， 系高达我哋阿土同埋呢个边个嚟？诶 ，Nathan 系嗰晚喺度咩？ 唔系呢个， 我递到你嘅。 之前嗰晚 嗱系啦，你着呢啲衫啊嘛？ 做咩啊？你整啲咩啫？我高炒低炒嘅啫， 好正啊！我啫， 竟然高炒低炒唔系炒我。 你又冇俾翻呢个 photo credit 俾我？ 系咩？系咩？ 系咪先啊？呢啲 跟住我问阿 Nathan， 我问阿 Nathan 点解唔 like 我？佢冇啦呢张， 梗系唔 like 啦！你真系讲笑。 但系嗰晚网聚咧，其实食饭都唔系最精彩，最精彩系网聚之后咯，啫。我觉得 梗系啦。 你即系你知唔知我同阿 Donna 几耐冇打过牌？即系我真系上次可能已经系几年前啦。 仲有留言 咩？ 俾你啊 ，Chris。 系啊，有留言啊。 哦 ，OK，OK， 几多人听？ 收到，收到。唔露上露下啦，已经想失点。 收到，收到，收到。 即系我同阿多纳几耐未打过牌？嗱，嗰晚打牌咧就好玩啦，系嘛？即系啱脚啱人，打得开心。 敲天光， 打天光最招。 打天光啊！ 差唔多四。 咁我食完饭咧，十一点啦。 唔系嗰度， 唔系嗰度。我哋去开平时我哋嘅私 斗，我哋嘅私 斗，我哋嘅 私 斗， 有 私 斗嘅，原来 有私斗。 我哋知你啲关系咁亲密。 黐线，打一围台十个人喺度， 四个人坐开喺出边围炉呢个位六个，系嘛？同埋但即系我觉得系最开心系即系大家可以好 relax 咁倾偈咯。即系其实麻雀台系一个联谊嘅地方， 睇你冇排粉输 就我哋几个好有排粉啦。 OK 嘅 ，OK 嘅。 我知系喺东系咪东啊嗰铺？我只系喺东输咗一铺三百八十几啫嘛，就系、是、包咗一铺十番十二张， 包俾我， 我唔识打麻雀， 系包你，唔系包俾你，系有一个人， 系我队， 系你嗰队啊，系真系你嗰队， 系咯， 因为阿当同人夹啊嘛，你系食一铺万子清一色对对胡，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我只系打咗四只万子，佢四只万子都要，四只万子都碰晒。临尾咧就佢自己摸埋只九万，咁冇办法啦。 系咯，冇办法啦。 即系我只有 好快啊！ 我只系即系你中间啲牌唔够廿只。 其实我觉得我系赢嘅咯，即系我系赢多咯。 你觉得佢又输多？ 系咯，我个队友系输， 即系佢又赖队你。 成日都 嗰三百八十四系我俾你队友噶。 我知，但佢已经自己一早输晒啦。佢成日出冲，成日都冲，成日冲冲冲冲冲。 屌佢过嚟睇波嘛！ 俾我气咗糊啦，已经。 一路睇波打麻雀，边有打法噶？礼拜六我打，礼拜日曼联都车仔睇我打唔打，系嘛吓？休息一阵。 所以我觉得。